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0: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我们全新的一档节目，叫职场有高招。没错，我就是高丽。刚才呢，大家透过片花已经听到了，我们这节目呢在今天开始正式上线，会通过音频视频两种方式跟所有喜欢青年广播的朋友做一个亲切的互动。这也是我个人啊从事广播生涯这20-30，就是不告诉大家多少年了，容易透露年龄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呢，是第一次通过音频视频这种新型的融媒体的方式跟各位来交流。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来，现在请让我来告诉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各位呢可以在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而且呢我们职场有高招呢是音视频融媒体同步直播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呢在蜻蜓 FM 也可以找到我们，搜索活力982收听音频直播。在这呢也特别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音视频直播平台呢都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互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就是每天呢我们会把10位听众朋友啊你们的问题集中的反馈给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我们职场有高招的顾问，他们会来解答10位热心听众的职场困惑，现场为各位来支招。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要特别感谢的是猎聘网旗下专业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为正在找工作的学生群体来提供优质校招和实习岗位。目前呢产品经理新媒体运营正在热招当中，有意向的小伙伴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实时查看招聘信息。这怎么突然觉得就跟那个只要998，我突然觉得我的身份有点游离了啊。那刚才大家可能已经隐隐听到了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其他的声音，没错，这就是我今天特别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先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稍等啊，我来把话筒推起来，来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刘老师您先 啊。大家好，我是常红 啊。常红啊。另外一位。 大家好，我是90后黄舒翰。 你看这个标榜哈，特别有， 我是00后， 有攻击力，你知道吗？90后。 对， 常红呢，可能之前听过我们活力982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啊。他之前呢也在我们另外一档，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节目的前身，更之前给一些年轻朋友支过招。只是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换了一个名字，希望呢能让听众更距离近一些的来感受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命脉，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要给职场新人来支招。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就通过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种互动方式跟我们做一个现场的互动，还有就是想要回听或者是回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登录墨尔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我们节目的音频呢会在节目播出之后上线墨尔 FM。另外呢就是982魔力工厂啊，这里面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呦，这好长的一段，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老广播念完这段之后还是蛮欣慰的，就是我们的广播现在可以通过这么多的方式来呈现了，然后廉颇老矣，我已经跟不上了。也希望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陆续听到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你们对于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请到的也是现在很有活力的一些资深的编辑来为我们节目这个做一个非常好的烹饪料理的一个备厨，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期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论职场菜鸟到处碰壁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不光是在现场的常红，我们节目的高级顾问为大家支招，不光是舒翰来吐槽他的职场经历，还有就是孔夫子为大家支招。好，现在呢我们来再看一下啊，这是 因为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就是这是第一次我坐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活力982的直播间，可能在技术衔接上不是特别娴熟，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闪失的话，大家还要多多海涵啊。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通过我们这几种这个直播方式，大家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同时呢如果在线下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登录我们节目的这个公众号，到时候我们公众号上线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各位。论语其实作为一个殿堂级的特别经典的这么一个被中国人崇尚的文化宝典，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这2000多年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时代怎么样来更迭，论语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或者是故事，或者是桥段，或者是孔夫子的他的一些论语啊，都可以在今天或者是每一个时代被适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在职场当中大家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职场新人遇到问题，孔夫子会给我们支什么样的招。那现在既然我们请到了长虹，就请长虹先给我们支招。我想先问一下直播间的两位我们的嘉宾，你们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一定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我们先请这个长虹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因为是我们节目的高级顾问嘛，所以我也放低一下姿态叫您一声老师，你敢接吗？ 张老师好，黄老师好。 有没有这种这个职场经历，就是刚开始到一个单位就是碰壁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高老师把我叫过来主要想让我来现身说法一下。 对， 我确实有好多之前碰壁的一些经历 啊。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都是一些现在提起来让你觉得是悔恨交加，还是说悔不当初？ 我会觉得现在我都忘了。 我们舒汉有请问接下来我们要聊什么呢？ 是这样，其实今天我接到这个主题，我也会觉得说碰壁呢只是心里人生的一小步，把它跨过去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是这样，到一个公司里边去，当时其实是在大学期间，其实是实习的阶段。然后初入职场，这个职场啊，办公室真的很大，超豪华。然后呢，一共呢只有3个人，我去呢就只有4个人，人均使用面积真的是蛮大的， 就是办公室当中的汤耗子 啊，对对对对，没错。然后这个办公室呢是这样，这个办公室其实当时的组成啊，它是管理整个企业的一个管理部门，所以它里边有一些行政人士，还有一些这个部门的领导，相当于说这个企业非专业性的工作都在这个部门里边来进行管理，所以每个人的权力其实在那个组织里边是非常大的。那我去的第一天呢，我就碰到一个问题，刚才咱们讲了，就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办公室，对吧？ 对。 结果去了之后呢，这个行政的姐姐就给我指了把椅子，说你就坐这儿吧。我一看椅子靠背是歪掉的，我在想说我们部门竟然没有新椅子吗？我们在整个对我们在整个的组织里边是怎么，就是已经是权力非常大的了，怎么脚把椅子都没有呢？但真的是一个这个靠背坏掉的椅子。 就是你当时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大的工作环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职位相应的一些待遇是有期待的 啊。对， 结果呢没想到就一把椅子毁掉所有，是吧？ 还没有，我们继续。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这还没谈到说薪水啊、福利待遇。第一个下马威就是一把椅子。 就让你告诉你，你就别幻想了 啊。对， 通过椅子就能知道你未来。 真的就是这样 啊。 然后我就把椅子推了推，我把它，因为我们如果现在大家在视频看到的我们的话，我们是正对着坐嘛，我把椅子就给侧过来了，让它的这个靠背是靠着这个墙的，然后就开始坐了，大概这把椅子我坐了2周， 做两周之后呢，我什么都没说。 嗯， 做两周之后呢，结果这个部门的领导和这个姐姐一看，应该是孺子可教吧，说竟然没有吱声，然后主动给我换了把比较好的椅子。 哦，那会不会就是他们故意设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入职之后的一个小考官？ 对，所以我说我都忘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后边处的关系真的是蛮好的啊。他在我人生经历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是， 但是对，所以这一块呢真的我们就没有再交流过，说为什么要给我一把这样的椅子坐。 所以这件事情长红到现在多久了？ 差不多有十五六年了。 所以舒焕，你记住了吗？长虹老师是个记仇的人。 对，我的星座是个记仇的星座。 所以其实在这个入职当中，我特别理解长虹的这个心态。当然说记仇是一种这个调侃啊。你入职的第一天遇到的人和事情，其实对你的这个心理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是很大的。你就会特别的敏感，就是人在一个很低姿态的时候，你对别人看待你的时候的那个做法呀，和他说过的话，你都会印象很深刻。 是， 所以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嘛，得意的时候不要看谁对你好，要看失意的时候谁还在你身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特别理解长虹刚才说的那把椅子的经历，只是我觉得你这个大姐很无辜，这么多年还念念不忘啊，结果在我们节目当中必有回响。 没关系，如果他还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啊，他可以来找我。 好吧，找你寻仇。 对， 小妹，其实当年你也有个事儿，我记着呢。 对， 好，那舒翰呢？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现在已经工作了是吧？ 对对对，我毕业快三年了，但是呢，我也算是职场新人界的老司机了，因为我 是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了吗？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虽然工作还不到三年，但是已经有世界五百强的经历，然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经历，然后创业公司的经历，还有苦差的乙方公司的经历，就是不停的在跳槽。 哦，是这样子啊。 听起来黄老师才蛮厉害的。 对呀、啊，我觉得 没有， 所以您是我们的高级顾问。 不是，我是在新人界，还是一直是在做新人。 毕业才三年，舒翰，然后你就有过这么多的工作经历， 所以我一直在做新人。 所以就是长虹，你就是我们可以抛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待舒翰他的这种工作的经历，频繁的在跳槽？ 是这样，刚入职场的新人呢，其实是可以换工作的。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觉得说稳定性可能不好。其实关键是在前第一份和第二份工作。当然第一份工作最好是比较慎重，做两年啊到三年，再有一个轮换。所以呢，如果第一份工作确实当时没有很慎重的考虑，那有一个很快的转身到另一个工作里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招聘啊，或者是说跟同志相处的时候，其实都是看第一份工作跟第二份工作，没有那么苛求说不能变来变去。 所以是也比较，就是从某种程度还算是比较认可舒翰的这种做法是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不认可。非常认可黄老师。 不是，本来我的 黄老师请教。 没有，本来我都气聊了，今天听到长虹老师这样说，突然觉得自己还有救。 所以舒翰，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你就是出入这个职场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吗？ 就是像长虹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事儿，就是我可能真的是辨别不出来。就是如果别人给我一把就是歪了的椅子，我可能 黄老师 分分钟就找别人换了。 明显了。 好的。 就是他的意思，长虹老师说那椅子已经堪比大学堂 了。 是，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就可能分分钟就找人换，你知道吗？ 就是舒翰可能是本身就是比较神经大条的姑娘， 对 这些事情不是很敏感，就哪怕就是摆过来一个这样的椅子，你也可能会下意识的说，老师这椅子坏了，帮我换一个是吗？ 是的，是不是我这样职场生涯就毁了呀，长虹老师？ 对呀、啊，长虹。 黄老师是这样的，我当时确实是提出来过。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有两点，这个办公用品确实都归这个部门管。当时这个姐姐说， 暂时没有，你先坐着吧。 哦，你可能就稍微就是比较谨慎的提出了一些质疑。 对， 哎，老师，这个椅子是我眼睛有问题吗？老师说你没有看错，这椅子就是这样坐着吧你。 比萨斜塔旁。 对，所以舒翰，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包括我说的，就是别人怎么来接待你、款待你，可能对你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敏感或者重要，是吗？你就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是听得我有一点，就是我也算就是取经了吧，就是听得我突然觉得啊，原来我身边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我都不知道的。 哦，所以说话你的跳槽根本不是主动离职。 哦，是这样， 发现他被跳走了是吗？ 突然醒悟了。 那就是现在如果让你想起来，就像刚才长虹老师说的这些，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到了哪一家单位之后过于的莽撞，或者是过于的有点儿你觉得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 就是其实我可能一直在职场上面还没有就是学会很多真的关于职场的一些法则，所以有时候更多时候就是真的在体现自己的性格。对，所以就是比方说有时候如果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前一天生病了，可能我第二天就真的不会怎么打扮，然后就穿得很邋遢，还有一种心情就是啊，我就是生病了啊，我就是现在就是很需要呵护，并不是那种就是进入职场的那种感觉。结果呢，突然就会可能会叫到客户那边去开会，然后就很尴尬，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邋遢，但是又要去客户很高大上的环境去开会。所以就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自己还是很不专业， 就是角色还没有定位清晰，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女生。但是没想到就要去就是肩挑很大的重担。 就没有想到在职场上面有很多事情是要。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应该是对自己的素颜有信心。 这个也是有一点点的。 像我今天为了这场直播画了两个小时。就还不如不画。 没有没有没有，高老师特别漂亮。 哎呀，这都能看见，别水了。那我们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是今天刚刚上线的一档活力982的新节目。我们是新鲜出炉，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一档新鲜的节目能让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以下的这种方式来参与。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融媒体同步直播的，所以各位呢可以通过易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呢 FM 就是蜻蜓 FM 搜索活力982收听音频直播。在这儿呢也要特别告诉大家，所有的音视频直播平台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现场互动，每天呢我们会解答前10位热心听众的职场困惑，来给各位做一个现场的支招。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活力982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猎聘网旗下的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为正在找工作的学生群体提供优质校招和实习岗位。目前呢产品经理，我一念这轱辘的时候就老觉得888。目前的产品经理还有新媒体运营正在热招当中，有意向的这个同学还有小伙伴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实时的查看招聘信息。另外呢想要回听或者回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木耳 FM 搜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音频会在节目播出之后上线木耳 FM。 那刚才呢这个两位嘉宾都讲到了自己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惑，其实通过那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抱着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去踏入到职场，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90后的这位舒涵小朋友，也不难听出他为什么换了这么多工作。大线条，其实我们有时候特别喜欢身边有这样的小朋友啊，年轻人就是无所顾忌，所谓的初生牛犊啊，跟我们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是可能真的有的时候那个不小心会碰到某一个线，就会让人把你重新做一个 这个就是放到一个角度上去看，就会觉得这个小朋友你已经入职了，但是你这样的表现可能太不职业了，从此给你的职场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舒汉，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说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哪个老师或者是职场当中的一些同事给过你一些具体的点拨，舒汉今天你这事儿做的不漂亮，有毛病，有吗？ 高老师刚刚说的就让我觉得心里一酸。 所以之前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是吧？ 有的有的，就是我的领导吧，就是我的领导他们也真的都很包容我，很宽容我，会就是叫着我，然后叫着有经验的同事，然后跟我讲这个事情这样做哈，可能就是是我缺乏经验，但是他们也愿意给我机会，这样去提点我， 所以还是个运气很好的姑娘。所以你觉得长虹就是职场的第一印象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舒涵在讲他刚才过往的这个经历里边，我会觉得他给自己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他跟我的那个故事的话，其实我那个故事相对来说没有一个定位，是说一个随机的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舒涵他有一个定位，就是我的位置永远是新入门槛，然后老师们多担待，对，他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这个界限。但是因为确实我们工作有一定年限的差距，我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三年可以，如果过了三年之后，其实如果我们还是在这种设定自己的角色跟身份，进入到一个职场环境里边的时候，可能公司啊或者上级领导对你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不能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定时的位置上边， 所以还是要实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角色。 其实我就蛮想请教长虹老师，这种角色的转换，这种心态的转换，我应该怎么去达到？因为其实我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咱俩快把小姑娘唠哭了。 我觉得这问题非常好。当舒涵决定每天去化妆上班的时候，她的心态就已经调整好了。 对， 就这么一个小事情，我可能都需要克服我自己去坚持一下。 其实就是早起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说，这三个半小时。所以刚才舒涵和这个长虹也都聊到了，第一印象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自己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这个职场，你的这个工作已经他敞开他的怀抱来迎接你了，所以你必须以一个新人的姿态，一个工作的姿态去投入。那接下来就是长虹老师，我个人也特别想请教，因为对于我在我们活力982这个平台上来说，对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我也是新人，就在这个平台 我也是新人， 你也是，那咱们还有必要聊吗？就仨新人呗。 我们是一个创业型公司。 就第一印象很重要。我们刚才呢，已经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想和青年广播的各位朋友拉近一个距离。 是的。 买不买账，我们要看稍后的这个直播的数据。如果数据不太好看，我们就明天就可以换另外一档节目来了。 没关系，我们是创业型公司。 好的好的，这个 数据缓慢爬升，投资人会高兴， 是吧？我们投资人今天也在直播间，只是在我们的 哪位是 可以关掉 最漂亮的那个。 所以第一印象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努力的去做到最好啊，需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另外，我特别想问一下长虹，你觉得有哪些禁忌吗？如果是新人的话？ 我觉得初入到一个环境里边还是要多观察。对，这个可能不是说性格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谓的禁忌啊，它是在很多人，无论是明面上的公司的制度，还是这个组织里边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是需要多观察才能够发现的。 其实我就蛮想问长虹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多观察的话，我又会长进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各位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你可以搜索 FM982 或者是 AM927，听到我们10点到11点的直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融媒体的一个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1234的一啊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就是蜻蜓 FM 搜索活力982收听音频的直播。在这儿呢也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所有的音视频直播平台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每天呢我们会现场解答10位热心听众的职场困惑，现场我们的顾问会给大家来支招。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猎聘网旗下的专业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为正在找工作的学生群体提供优质的校招和实习岗位。目前的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正在热招当中，有意向的小伙伴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实时的查看招聘的信息。想要回听或者是回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呢，还可以登录墨尔 FM 搜索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音频会在节目播出之后上线墨尔 FM。 那今天直播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90后的职场新人黄书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我们的支招顾问啊常红。两位呢在刚才也说了一下他们作为职场新人的一些粗浅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知道了书汉为什么离开学校三年就是跳了那么多公司。那刚才呢这个常红说了一半，就是职场当中有哪些禁忌，因为我们是孔子来支招嘛。其实孔子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看啊。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也适用于职场当中的一些新人，常红你认为？ 我认为是的。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讲到过说我们要多观察，但观察完之后的这个反应啊，其实也就是我知道就好。 对， 自己知道就好了。对，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就可以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我个人觉得非礼勿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觉得呢，常红？ 对，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嘴巴可能是长在眼睛前面的， 就不要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是， 但是对于职场新人，这个很难把握的。 嗯， 舒涵， 对对对， 我觉得舒涵又是一脸的无辜，在脑子仔细搜索我有没有说过不该说的 了。 所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几点就是，如果长虹作为我们的这个支招顾问，这几点像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啊，这是孔子说过的四点，让你来捋的话，你觉得从这个重要到不重要排序应该是怎么样来排？ 我会觉得都蛮重要的， 都很重要， 对，都重要。就是还是看职场新人自己想要什么，达到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我做了几年的工作也没有求职位的晋升，一个很平稳很安稳的，没有一个提高的话，对自己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些禁忌，做自己就好了。这样自己活的是蛮舒服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跟方式。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经历是有一些要求的情况下，那这个在一个组织里边，因为并不是单一的嘛，那在这组织里边的话，无论是同级或者上下级的领导，还有下边的下属，一定要多观察，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勿言、勿听、勿视，那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死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能走到最终自己想走到的那个位置上边的话，还是说要多在这中间要多总结一下吧。 所以舒翰，如果说让你来对这四句这个告诫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排？ 我会觉得就是像您说的，非礼勿言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然后非礼勿动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两个都是我可以控制的，是我主观能去控制，我不要说话，我不要这个时候去做什么不应该有的行动。可是非礼勿视和非礼勿听，就感觉耳朵和眼睛都没有门啊，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不该看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稍微被动一点。 所以这个还是对职场新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难度。 我比如说我假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万一有一天领导突然问我一个什么事儿，我到底是听过还是没听过。 没错没错，就是， 所以就成了那经典的小品词了吗？这有还是没有啊？这道菜到底是该有还是不该有啊？所以刚才说到这儿，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这四非集各种这个聪明才智于一身的，就是很超群的杨修。他其实是很得人心的，不管是从上到下啊，就是对于领导来说，对下面的这个普通员工来说，他其实都是很得人心的。然后说有一次进贡的一盒这个桃酥，放在这个一个桌子上，放在曹操呢就在这个盒子上写了一个一口一盒酥，盒呢就是人下面一个口啊，一盒酥，然后就把这三个字就放在这个案头了。然后这个杨修进来之后呢，就是一看，哎呦，那就好吧，就拿出来就吃，把它吃了还分给大家了。然后曹操看了之后就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谁吃了？他说，哎，丞相，您不是上面写的一人一口酥吗？我不能违背您的旨意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了。然后曹操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通过这么一件事儿，对杨修这个人就是大打折扣了。他之前树立的各种这个道德典范呀、劳模啊都没用了。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一个事儿就让他看出来杨修不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以后呢，他做任何事情就会对他会有心有芥蒂，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哪怕你之前在职场当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工作角色的形象，还是要特别的谨慎。所以我不知道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职场新人，会不会听完之后更惶恐了，我要怎么去面对去应对职场当中各种纷繁。那其实刚才长虹也说了，职场当中也有一些禁忌，尤其是不要乱说话，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接下来呢，什么非礼勿动啊，这些像刚才舒翰说的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可以，这个非礼勿动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常识吧，从小爸爸妈妈也告诉我们不要乱动东西。当然了，这个动也是不要乱动作啊，不要有任何莽撞的行为。 嗯，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长虹，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资深的顾问，你有没有在职场当中因为自己的一些莽撞的行为，或者说你到现在不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但是被孤立的时候，作为一个新人？椅子，你有什么把椅子吗？刚才我说长虹记仇，长虹都不敢说了。 其实是这样啊，我觉得如果是两点吧，刚才我们谈的。第一点呢，就是其实大家要培养自己这个说错话之后的补救的能力。对，而不是说尽量不要不讲话。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如果说在一个组织里边，这个圈子里边，刚才我讲过了，看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我们定位的职场小白他自己想要什么。 嗯， 真的融不进去的圈子其实就不要融了。我是有这个建议。但是在过往的这个工作里边，如果说这个工作，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是这样，我差不多做了十七八年的工作，也就做了三四个公司，跟黄老师确实， 所以 对 黄老师 甘拜下风， 牺牲敬意， 对牺牲敬意，干的对甘拜下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说我要或者说我能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在考虑的。所以高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有曾经被孤立的时候？我觉得人心在。来一个这个佛系男青年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有很多事情。对， 所以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这个被孤立的时刻，都要给自己一针强心剂。 对， 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对， 不属于你的圈子，我们可以不用去硬闯。 对，没有错。 就哪怕你是职场新人，你会发现到一个环境里，也许是我的性格，也许是我的样貌不受欢迎，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 对， 你不要因为被这个人际孤立了，然后你就去怀疑自己的能力，这样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越来越做不好一些事情了。 对， 舒翰有没有被孤立过？ 我觉得就是刚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内心就是会比较脆弱，就总觉得自己好像是新到这个行业，或者说新到这个岗位，什么都不懂，然后这时候呢，又感觉身边的人好像他们什么都懂，怎么那么快就可以上手，这种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内心会觉得有一点被孤立，为什么大家就是都能忙活起来，我有点不懂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瞬间会突然发现，咦，我好像不在某个微信群里，那时候也觉得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所以就用长虹老师刚才这个孔夫子的人，你也说过吧，德不孤必有邻。就只要你的道德，你做人的底线，你有自己的这种把控，你就一定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不必去强求。就是换成咱现在的话，就是不属于你的圈子，我们不要去硬闯，没有意义。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是吧？我们可以继续化三个小时的妆。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职场有高招》。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支招的呢，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特别请来的我们的支招顾问长虹。为什么第一期我要特别请长虹来呢？就是希望长虹可以保证我们的节目收听和收视都长虹。另外呢，是一位也不叫职场新人了，虽然年龄很小，90后的小姑娘。但是呢，他已经有比较多的职场经历，其实他的这个经历也挺好的，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他不断的在做一些尝试，突破自己，在跳槽。你看我给你跳槽做了一个多么好的包装。 感谢感谢。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个新人的姿态在去和这个工作在拥抱，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职场困惑，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畅所欲言。你知道我很着急，我现在我们的对面呢，有一个大屏幕，上面呢会显示我们 节目在直播当中各位听众一些实时的互动情况。 哦， 但是作为一个高度近视，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了苍茫的天涯，什么都看不清，可能会需要请一位助理明天来协助我一下。不管怎么样，我看到了大家的积极的互动啊，我也要特别感谢大家。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在线上线下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那接下来刚才舒翰提到了一点，就是玻璃心。 嗯， 在职场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觉得自己的玻璃心怎么那么容易被打碎，我怎么来克服这个玻璃心。那长虹，你觉得如果职场玻璃心了，咱们要怎么来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突破？ 其实就是适者生存吧。 嗯， 对，我们到一个环境里边，肯定是我们要融入这个集体，而不是说这个集体为我们来做什么样的改变。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把自己的这个心情最好能够给收拾起来。 嗯， 就是别让心情左右自己的一些行为，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舒翰，你刚才说了自己就是有过这种玻璃心的经历和阶段，你最后是怎么破的？ 没错，就是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一个内心戏比较多的人，就是比方说 职场戏 比方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吧，然后突然呢领导走过来，却把另一个人拿到一旁说点什么事儿，我就突然在想他在跟他说什么呀，为什么我不能听啊，然后他们俩还特别开心还在笑 啊， 这种时候呢我就会 小声说大声笑，是吗？ 没错，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领导也是新领导这么懂事儿呢。 就是这种时候呢我就会内心戏就是一直在自己 OS 到底他们在说什么，在想啊，就是很脆弱。那然后这个阶段其实自己很煎熬，煎熬的是自己，然后很让自己很焦虑，总是觉得就是什么事情都很敏感。然后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只能自己调节，就像长虹老师说的，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积极的休息，不用去硬闯那些圈子。我觉得我今天真的也学到蛮多的，谢谢长虹老师。 对，就是长虹老师确实是我们节目可以经常来的。 嗯， 就各种领域然后各个阶段都 可以。主要我名字起得好 长虹。那其实就是孔子说的嘛，这个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实你只要是我们够智慧，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困惑，然后我们有道德，然后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做人的一些底线，然后我们有一颗宽大的心，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忧虑，所谓的庸人自扰嘛。你只要自己强大了，你勇敢起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所以我觉得孔夫子，我一直在说几千年，就是我们历史和文明再推进的话，它这些东西都可以适用的。我们也送给这些职场的新人，要再次为各位做一个回报。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职场有高招，这是今天刚开始上线的一档新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各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收看啊，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观看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收看视频直播，蜻蜓 FM 搜索活力982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这里要告诉各位，所有的音视频平台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现场的互动，每天呢我们会解答前十位热心听众的职场困惑，现场来支招。好，其实呢我刚才在平台上看到有一位朋友隐隐约约看到，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包括我个人也会有，就是所谓的怀才不遇。这个怀才不遇呢，有的时候是别人给他的一个界定，然后有的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定位。你看我怎么就没有遇到一个让我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么一个平台，一个工作啊。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长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怀才不遇？ 我本身倒没有。但是我身边的人会有。 你觉得你这个你本身没有，是你把自己一直看的是一个很 我很平 和。 对，我觉得是很平和的。 你就觉得有这个工作已经 对， 很好了吗？ 很感恩了， 很感恩。 对， 嗯，舒涵又咂巴了一下。 长虹老师真是教科书式的典范。 真的，真的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也在想，其实职场新人也好，或者说职场的老鸟也好，他能到一个组织里边，其实在面试啊，或者这个竞聘的过程，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已经得到了这个组织的认可，他才能够进到这个里边去啊。其他的事情我们可能要，我觉得我分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吧，哪些是我们的心情决定的，哪些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能力所决定的。对，这有的时候可能很多职位看的是能力，有些职位看的是人际关系，其实它需要人是不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样像我们前面讲的，外部的来看的话，融不进去的圈子别融，那自己达不到的能力，那也尽量的话是放一放自己，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是这样， 孔子讲不患无位啊，这个患所以利嘛，这个患就是患得患失的患， 是 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去想啊。你要想的其实就是我怎么能拿出真本事在这个位置上站住脚。 对，而且组织里边是一个团队型的工作，那既然是团队型的工作，就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几个手指伸出来都是一边旗的话，那到底听谁的呢？谁是老大呢？船无头不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说一个组织里边需要有一个领头人，那我有能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需要其他人来配合，示弱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还特别想问一下长虹，就是示弱，我觉得这是一个职场的一个技巧。就是哪怕这个事儿，可能我本身已经胸有成竹了，我是不是还要放低一点姿态，然后去请教一下？你觉得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要不要去踊跃的说这个事儿我会做？本来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之内，我要站出来，哎，这个事儿我也可以做。你觉得这个你提倡鼓励吗？ 这个我也提倡鼓励，因为人的这个性格呀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让公司里的所有人的性格都是一样的。这又回到前面我们讲的适合自己的。如果我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性格，那我什么事情一定要积极努力争取。如果我是一个很沉稳的性格的话呢，我尽量说相当于替补队员一样，领导把我安排在哪个位置上去给别人做一个替补，随时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 对， 对， 这个是要有一个身份跟角色的定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跟自己的这个部门领导是一个相互沟通和磨合，所得到的自己的一个在组织里的一个角色定位。 所以子也曾经约过君子不弃嘛， 是， 你就不要只专这个一门这个技术。所以舒汉你知道吗，我们俩每次聊的时候舒汉小眼珠子都在咕噜咕噜转，他在努力的搜索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舒汉有没有过这样的这个经历，就是比如说本来不属于你的工作范畴，因为你的性格我之前接触也是个比较直爽的姑娘，就是敢爱敢恨敢说敢笑，除了那个领导把别人叫一边说你没有参悟进去之外，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你自己的经历，说哎这个我会我可以。 就是有的。因为刚才长虹老师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前半部分已经内心已经有一种气聊的感觉，感觉自己啊好像又没戏了。可是听到后面陈红老师说也鼓励现在的职场新人，就是可以去站出来说我也可以做这么一个事情，我又觉得好像看到了希望。因为有的时候虽然就是怀才不遇，它可能更多时候是一种感受，就是一些很细节的感受，譬如说这个项目我明明觉得我也可以，为什么不是我来做，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听完两位老师讲的之后，我现在觉得自己又很有希望，可以啊，回去到时候觉得自己也可以的时候，要提出来去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节目现在也渐近尾声了啊，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节目的顾问长虹，你觉得作为职场新人来说，你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漫谈式的聊了快一个小时，你觉得职场新人什么样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我们讲的子曰的那几句话， 子曾经约过的都重要。 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对对对、非礼勿动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作为职场新人来说我觉得是首要的， 对， 就包括像孔子说过的什么这个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如果你要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信用的话，可能什么事儿都就不可能能做好了，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个深层次的作为职场新人来说，当然最粗浅的东西就是刚才舒翰我认为他把这点总结得很好，这是我自己能把控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至于其他的东西呢，只要我做好自己了，其他的东西就交给所谓的运气，交给接下来客观的东西，我左右不了。 尽人事，知天命。 对，那今天节目渐渐尾声，最后呢，我们既然是职场有高招啊，就一起来给大家支一个招啊。我们今天节目做一个最后的梳理。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我们最后呢为大家支的招就是通过这一期节目，作为职场菜鸟，如果四处碰壁，孔夫子穿越千年来给大家支招。我们梳理了一下，第一呢就是以美好的心态来迎接你的新的工作，第二就是对人和事儿客观的看待，不要有一些极端的憎恶和表现出明显的一个偏好，第三就是和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一点也很重要，第四就是诚信啊，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点呢就是用怨天尤人的时间，把这个时间拿出来要多去充实自己，不要想那些无谓的东西了。最后一点就是心存理想，不人云亦云。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聊到的跟大家有一些可以探讨的地方。其实不管怎么样，作为职场新人来说，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颗最基础的一个心态，就是对你的新的工作要心怀敬畏，不管它是不是你预期的这个理想的工作。因为以后呢我们和长虹老师会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听长虹他自己的经历，我们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了解长虹很多的经历，你会发现跟他相处的久了，他的这些工作经历当中都有一个，不管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都是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心怀敬意的去拥抱这个新的岗位。所以舒翰，这个小脑袋不要点得这么频繁。听进去了没？ 有的有的，受教受教。 这个支招支得有用不？ 谢谢高老师。 当然要特别感谢长虹老师啊，我们也希望呢舒翰在这个工作岗位或者说在以后的工作岗位当中你都能时时想到子曾经约过的话，领导让你干个啥要默念子曾经约过再去干。当然这些都不是教条刻板的东西，要学会自己去适应，适者生存。我们要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方式啊，可以在节目直播之后登录墨尔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音频呢会在节目播出之后上线墨尔 FM。另外呢，职场有高招要特别感谢猎聘网旗下的专业校园招聘平台猎聘校园，为正在找工作的学生群体提供优质校招和实习岗位。目前的产品经理、新媒体运营呢正在热招当中，有意向的小伙伴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实时的查看招聘信息。那我们就用这首《孔子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职场有高招，要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舒翰，有机会还愿意来吗？ 非常愿意聆听两位老师的教诲。 我再多问一句，有机会还愿意翘班来吗？ 这件事要保密。 要特别感谢舒翰的领导啊，今天让舒翰来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正在工作的时间，也感谢长虹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的。谢谢两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轻叹之边弟子三千，闻故知新德行之全。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因材施教学而不厌。哦哦哦哦哦哦哦，有教无类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Fall makes me wonder. Yeah.